经多久不再联络，一个人生活，每次灯光熄灭之后也不属于我，反复想着那个不该属于我的人，假装出的坚强，心其实已在刀刃，为什么就连分开也没来得及告别呢？请你回头，请你看着我，年轻那时最难忘的是九岁的夏天，感觉的不变，十年后再相爱还是如此。是如你说的美丽，曾经出走的我和你有过的独角，现在还能不能让我再次拥抱你？感谢当时的你给我不走生命的第一，请你回头，请你看着我，让人记得。